如果你剛才那個講法我們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沒有講如果，即是你做了一個判斷，是不是這種如果是違法的行為就報警 OK， 但是你不可以做一個判斷未經查證是有人有議員縱容，我覺得這個有問題，我希望你沒有講過，我覺得要聽一聽這個、 我未有指控有任何議員去縱容。 得啦，得啦，得。 好，咁得啦，多謝你。 得，咁即係我信你個為人啦，你冇啊嘛。 但呢件事仲喺度查緊。 一句一句兩句一雙，唔使講嘢。嗱， 主席，我問你咩問題？ 我剛才聽到黃毓民議員咧，啱啱嗰句説話，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咧，係要報警。我希望咧就係、是、秘書處嚴肅跟進。多謝主席。 黄毓民议员， 多谢主席。我继续就呢个我提出的修订案，即是第七，以决为削减分目000而将总目21削减2180万元，相当于行政会议全体全年的预算开支。在上一节我稍微简单啲讲一讲，即或者我亦都举咗其中一个行政会议成员，即系跟就是不是適才適所。當然人很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呢就是個制度。曾幾何時行政會議是一個權力核心，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些官守或者非官守議員所組成的這個行政會議是整個特區政府的決策中心。當然梁振英上了台之後，行政會議出現一個什麼情況呢？最明顯的就是弱化。弱化意思我上一輪已經說了，弱到不得了的人，是吧？雞鳴狗盜出奇門，這個可能批評過當，但是實際上如果你跟上一屆比是很弱，所以那個叫弱化，是吧？行政會議弱化亦都是一個弱勢的行政會議。弱化呢是講人的質素水平非常之低，是吧？這個是弱化。弱勢呢是講整個行政會議是一個弱勢的行政會議。大家都知道自從689上台之後，這個地下黨員他是整個港共系統裏面，是吧？他用聽命一個第二的權力中心，西環已經嚴然成為這個第二的權力中心，甚至乎是可以遙控這個中環的，即是很多評論都有講的，是吧？當然查無實據，大家死口不認，但是看看實際的情況你就知道了，是吧？喂，湯顯明你憑什麼去跟這個中聯辦吃這麼多次飯，跟住然後中聯辦的主任說很平常的，這個呢亦都顯示，即如果你就算講行政會議都是的，弱化是講人，弱勢是講個制度，是講整個行政會議已經弱勢成為這個即是、第二個權力核心。如果有些人說西環是第二個管治中心，我覺得這種講法都不適當的，它應該是第一個管治中心，不過是幕後的，是不是？另外就是這個行政會議出現虛化，這個就跟以前比的，主席，以前的行政會議除了那些成員的質素高，他真的有權的，是嗎？不是說我們說有些國家的元首是叫虛偽元首嘛，是不是？譬如英女王就是虛偽元首，日本天皇就是虛偽元首，是不是？現在我們有虛偽的行政會議，甚至乎特首呢都是虛偽特首來的，是不是？這個就是由於共產黨最對中香港的干預，是不是？在2003年之後這10年大家是有目共睹，是不是？所以行政會議除了弱化弱勢之外呢，他又是虛偽，是吧？即是我們剛才講人，那你要減啲人的人工，下面有很多修正案，即是都一路排住下來，百幾個修正案是講逐個逐個又減幾多個，那又減幾多個月，我就不是講那個的，我現在是整個 根據我嗰個所謂修訂案，即係而家呢度第七嗰度講，係同成個比較宏觀啲，就係、講成個行政會議個預算都要 cut 咗佢。所以我就必然係講呢個行政會議究竟仲有冇存在嘅價值？除咗我上文講人之外，我要講個制度啊嘛，係咪？當然個制度或者個實際嘅情況嘅演變，係咪？你會睇到佢係不斷弱化同埋虛偽化。咁但係你再點解你睇翻啲人嘅時候咧，又反映到呢種即係有時可能會有啲矛盾，即係啲人咁弱，咁你就即係嚇，俾你有權，你都可能發揮唔到，係咪？所以有時我哋又要講翻人就係咁解。嗱，同共產黨嘅關係喺邊度咧？主席，你都做過全國政協，我唔記得你做全國政協嘅時候，係咪同時又係呢、這個即係、行會嘅成員，同做全國政協嘅時候同一個時期？即係我又真係唔係好記得。但係我哋睇下而家呢一班行會成員，喂，大佬好多都係政協嚟嘅喎，係咪？尤其是呢班糧粉。呢班糧粉嘅行會成員，大部分都係一啲省政協啊、地方政協啊，係嘛？咁佢係有機會做全國政協嘅喎，係嘛？嗱，老實講，如果你用一個即係影響力或者地位嚟比較，你做一個廣東省政協嘅地位重要啊，定係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嗰個地位高咧？係嘛？或者個影響力係咪？但係有好多，你而家數下呢扎人咧，全部都係啊，係咪？全部都係政協嚟嘅，仲有啲省政協啊，有幾個係係咪？地方政協啊，即係我所知嘅就有李慧瓊係武漢政協啊，係咪啊？我冇講錯啊，謙哥。林建峰又全國政協啦，係咪？威啲，仲有呢、這個張振遠係山東政協啊，係咪啊？係咪地方政協啊？咁你話啦，同共產黨統戰有冇關係咧？係咪？點解唔係弱勢？點解唔係弱化？又點解唔係虛化咧？嗱，我哋就係唔想呢一個行會，即係曾幾何時行政會議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個實質的權力中心，由港英治下以至到第一屆特區政府董建華的時代，那個行會成員都是有這種實質的權力的。即是這個即是新一屆的行會，社會地位不高，民望有爭議，甚至一些打手角色或者一些過氣人物，全部都出人意表入咗行會，係咪？而呢啲我所講嘅民望有爭議、社會地位不高，甚至係打手或者過氣嘅人物，之所以能夠進入行會，第一就係因為佢係糧粉，係咪？例如林奮強、張振遠，係咪？呢、這個羅范招芬，係咪？呢一班人，係咪？都是我頭先所講的是但一類，啊張志剛係嘛？一係就做打手，一係社會地位不高，一係就過氣人物係嘛？一係咧就民望有爭議，一個香港最高的權力機關，淨係睇呢些人的質素就嚴重弱化。好啦，頭先我講過唔講人制度，就是因為有心去令到佢弱化嘅，係嘛？另一方面呢，即係我哋都睇到，即係當初要成立呢個行會嘅時候呢，六八九先生都好努力，希望搵一啲社會上面有實力嘅人嚟參與呢個行會，參與呢個行政會議。就係奈何到頭來有好多人拒絕，係咪？即係拒絕就係事所以不治呀，係咪？因為你去委任啲咁嘅人，後來又爆出 連阿劉夢紅都想入行會，都講過數，都好似話應承過佢。咁你話嗰啲有識之士、有能力嘅人聽到，同埋睇到哦，原來林奮強啊、張志剛啊、羅范招芬啊、張振遠啊，全部入曬去。喂，我哋間時都起碼有個硫磺法啦，搞搞啲鄉議局主席啊，係咪？係嘛？呢啲老實講，每況愈下，劣幣驅良幣，一屆衰過一屆，係嘛？但係佢當時點解嗰啲有實力嘅人唔接受佢邀請呢？嗱，有啲又可能因為唔中意梁振英個人，又或者對呢個689先生啊毫無信心，係嘛？就算我哋立法會幾位政黨嘅領導人，包括林健鋒、李慧瓊同埋呢個葉劉淑儀，係咪啊？即係我諗呢個都係因為，喂，佢要委任一啲立法會議員，咁啊有啲建制派嘅人，係嘛？咁啊民建聯一定少不了噶啦，係咪？由呢、這個即係曾玉成主席，以至到譚耀宗主席，以至到今天嘅李慧瓊，係嘛？即係做咗呢個副局長嘅劉江華等等，係嘛？全部咁啊，即係都係行會裏面相對叫做即係嚇，大家望落去都似樣啲啦。尤其是曾主席做行會成員嘅時候，係咪？嗰啲有實力嘅人係唔會接受邀請。好啦，於是發展嘅結果咧，行政會議嘅虛化弱化就變成中央政策組化。而家中央政策組都好弊嘅，主席。我其中一個修訂案就是裁咗呢個中央政策組嘅。舊年我提同樣嘅修訂案，今年我都一樣有提嘅。OK， 拉唔拉布都一樣係提呢個修訂案嘅，照提嘅。為一個香港原本最高嘅權力中心，而且係一個即係管治嘅中心，同埋一個決策嘅中心，同埋真真正正可以即係推動香港發展嘅幫助呢個行政長官嘅，係嘛？一個行政會議竟然弱化到成為一個中央政策組，係咪？你即係諗下同中央政策組嘅分別喺邊度咧？除咗中央政策組佢可以做啲研究之外，係咪？你睇下佢同中央政策組個分別喺邊度咧？佢個職能各樣，係咪？當然我更加希望咧，在座呢啲即係現任嘅行會成員，唔好因為我哋打拉布，你唔發言。我講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同你有關。喂，老實講啊，如果我而家唔係有700多項修訂，我一講呢啲唔撲曬起身講嘢，幾個行會成員係咪？阿田北辰，你問下葉太講唔講？係咪？問下李慧瓊講唔講？林健鋒講唔講？一定講啦，係咪？佢一定會駁我咩叫弱化，咩叫虛化啦？我禮拜二都開會㗎，我有份參與咩咩啊？佢都即係喺個保密原則底下，佢都會回應嘅。但係而家冇人回應嘅，係好可惜嘅，係咪？即係老實講，佢哋最應該回應我。因為我講嘅係咪道理啱唔啱，就唔係主席同我辯論，又唔係主席話我離題，而係佢哋應該回應我而家以上呢十幾分鐘，更早之前嗰15分鐘講嘅嘢，係咪？我有論據嘅，咁我啲論據可能係好薄弱嘅，經不起一駁嘅，咁你應該起身講啦，係咪？係咪？所以我喺呢度咧，係呼籲阿林健鋒先生、李慧瓊女士同埋葉劉淑儀女士咧，就我頭先嘅發言。講到要將呢一個行政會議嘅全年預算將佢即係嚇削減，然後我削減嘅理據係好似我頭先以上所講呢啲嘢，你哋作出一個回應，然後大家互相激盪，係咪啊？咁令到我咧亦都有啲啟發，係嘛？我有啲講得唔啱嘅，我就將佢即係嚇改過，係嘛？再回應翻你。咁呢個咪辯論咯，而家唔係喺度夫子自道，跟住主席望住我睇你條友有冇離題，係咪？即係呢一個就唔係一個辯論嚟嘅。而家喺呢一個場所，而家呢個時間講緊嘅係一個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講修正案第7，黃毓民議員提出嘅。是咪？但是冇人回应嘅。仲有我头先嗰啲好多系一种指控嚟㗎喎。是咪？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唔啱嘅，大家应该即係指教下我。等我啊知道要返去再整理一下 然後下一次有機會的時候呢，我表達得更清楚，主席。其實跟住落嚟，我想講的呢，就係頭先我提到呢啲人，我講到呢個弱化或者虛化嘅問題，最大嘅問題佢係冇實力嘅人呢，佢仲係知名度不足㗎嘛。嗰啲知名度低到呢，真係你係不可想像嘅。你問下香港市民，叫佢十幾個行會嘅成員噏到五個名出嚟，嗰個香港市民已經係一個良好嘅公民，好關心社會㗎啦，係咪？不過唔講你可能唔知道，林奮強嘅知名度咧，喺佢偷步賣樓之前咧，係屬於即係點講啊？係負啊 ，OK， 即係譬如佢係一咁，佢低於一，一係最低嘅低於一。但係當佢呢個偷步賣樓事件被揭發之後咧，佢嗰個認知度去到八，去到八咧，咁即係話呢啲醜事出嚟咧，個認知度就高啦。主席，呢一節咧我就講完。